这王顾掌柜的就说了：“哎，我说你们抬杠来了吧？”公子说：“可不是嘛。”“哎，你们输了吧？”“可不是嘛。”“哎，我刚你血，我以为抬杠啊，我把个买卖全逮出去了。”“哎，你们把经过说说。”哎，孔子跟瘸腕里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王掌柜说：“哎，没大关系，你跟我去，哎，我帮着你们捞回来。”这二位半信半疑，心说：“我们俩是一圣人，一个八仙，我们都输了，你一个猪儿铺掌柜的，能有这把握吗？”“你也别说，咱们试试吧。”王掌柜说了：“哎，我得麻烦你们二位，哎，李大仙。”这把刀子你拿着，我让你嘎你就嘎。哎，孔相爷，这杆秤我交给你，我让你要你够上就要。哎，好啊。瘸腕里攥着这把刀，孔圣人攥着这杆秤，这几位就进来了。这杠头一瞅，嚯，王掌柜就来了。哦，这不是王掌柜的吗？哎，是。怎么着，你还抬杠啊？哎，你抬多少钱的呀？2拨2。啊，你把钱拿出来吧。这王掌柜的由腰里掏出2把银子往那一放。钢头问道：“是你先抬呀，还是我先抬呀？”“哎，我先抬。”这孔子跟瘸腕儿一听啊，我们俩人失策了，大概这仙台有便宜。哦，你仙台啊，好，那你抬吧。这王掌柜一叉腰：“哎，杠头，我削你那个脑袋8斤半，得不得？”“不对。”“哎，不对，嘎下来要要。”他一说嘎下来要要，瘸腕里攥着那刀就奔到脖子去了。孔圣拿着钩子上吊，钩子栽棒子。这杠头赶紧改口了：“不，对对，是8斤啊。”“哎，你怎么记得你那脑袋8斤半？”“从我妈一生下来我就说了，小子，你那脑袋不多不少，正好8斤半。”“哎，你输了。”拿钱。这杠头啊，由柜子里拿出来应该是200两，他给180，因为什么？他抠头，把180两交给王掌柜子了。王掌柜子拿10两给了孔子，给拿20两给了瘸棍里。这几位高高兴兴就出来了，他们几位高兴走了，这徒弟可哭了：“哎呦，师傅哎，师傅，你怎么不跟他抬呀？”这杠头抡圆了给徒弟一嘴巴：“混蛋呢，他们不是抬杠来了，他们跑这玩命来了。”这是一个传统节目，抬杠铺。这个相声啊都说的是普通话，可是在旧社会呢提倡拽文，这个拽文得会拽，不会拽的话不能乱拽。我有个同学，我这同学的这个学问呢是也不在那2屋檐以上，也不在那2屋檐以下，他正在那2屋檐上。别看这2屋眼的学问，他还爱拽文。有一天走在街上碰见一个同学，他要跟人拽文：“嘿，请问老兄今年贵庚了？”这贵庚了就是问多大岁数了，拽文叫贵庚。人家一听说他拽文，人家那位也拽文：“小弟念之一。”这一念之一可就给他念着了。“念之一怎么回事啊？

起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，那年纪却颠覆了自己逻辑，好人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， 好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难以言语，爱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拉着一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。 Thank you.